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学校是知识的殿堂，一间学校的教学理念和风格大大影响入面的师生。同样的课题，不同的教学模式，孕育出来的学生可能会南辕北辙。曾经由一个高瞻远瞩的校长创办的设计学校，扩阔了整个设计艺术的疆界，亦都让我们感受到现代主义建筑入面的建筑意。 在整个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中，包豪斯设计学校占了举足轻重的位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建筑师格罗佩斯受到威玛艺术学院邀请，创办一所新的设计学校。格罗佩斯深信现代人必须打破传统框框，才能够建设新的战后社会。因此他主导下的包豪斯设计学校有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强调现代建筑的实用性，主张将艺术和工艺结合。在设计理论知识之外，学生需要透过工作坊训练实际操作的能力，以便发展可以用机器配合生产的建筑设计。这种理念充分表现在格罗佩斯亲自设计位于德肇市的包豪斯设计学校校舍。格罗佩斯按照学校的实用功能作出非对称的建筑布局，校舍外形简洁利落，外墙采用大幅玻璃窗增加采光面积，表现了崭新的建筑设计观念。1933年包豪斯设计学校遭纳粹德军封查而被迫解散，学校不少教员包括创办人格罗佩斯和最后一任校长麦斯凡德罗都被迫流亡美国。他们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和包豪斯设计教育模式带到美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美国渐渐发展出一种以功能主导、抗拒传统装饰、可以在任何地域建造的国际风格。 我哋之前已经一连两集咧，同大家介绍过Le Corbusier科比尔啊，咁佢喺建筑方面咧有好多佢嘅谂法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就离开科比尔一阵先，同大家介绍另外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嘅一位好重要嘅人物。咁讲紧嘅咧就系格罗佩斯啊。咁呢一位咧，亦都喺我哋之前嘅新竹角嘅环节入面咧，亦都同大家简单咁介绍过。咁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去详细少少啦，介绍呢一位格罗佩斯。佢嘅最大嘅成就咧，可以就係话係包豪斯、包豪斯设计学院啦。包豪斯咧又唔单止係建筑设计咁简单㗎，我哋今日有好多日常嘅生活嘅设计呀都同包豪斯咧都有啲关系。咁我哋又讲返少少关于呢一段时期嘅历史背景俾大家认识一下先啦，咁等大家咧都对呢个时期有返啲印象。咁我哋之前讲科比尔，瑞士裔嘅法国人可能喺法国方面咧见到佢嘅成就多少少啊。咁我哋见 前喺薩亞別墅啊，都係喺巴黎附近。咁但係今次咧，格羅佩斯咧就係喺德國嗰邊啊。我哋講緊係德國嘅威瑪時期。咁威瑪時期就係講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嘅一個德國嘅政權啦，係嘛？ 冇錯，其實我哋上一集咧都約略提過，即係威瑪共和國當時嗰個狀況嘅，就係同即係連結翻即係當時德國嘅情況啦，同埋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去到三十年代中啦，即係呢啲時候嘅所謂德國一戰後戰敗國嘅一個情況。呢、這個威瑪共和咧，常常都俾人話咧，即係兩個身份，一個就係失敗嘅共和國啦，因為佢解決唔到好多問題啦。第二個最大嘅失敗咧，可能就係俾希特拉崛起啦，係咪？咁所以喺呢樣嘅基礎之下咧，威瑪共和都係被鄙視啊，或者被看低啊，或者好似佢好多嘢其實都係做錯嘅。咁但係調翻轉講咧，其實好多嘅優秀嘅東西咧，又喺裏邊誕生啦。其中一個我哋見到咧，就係包豪斯嘅設計學院啦。咁其實為數相當多嘅設計師啦、藝術家啦、思想家啦，其實喺呢個時候咧係一個總爆發嘅。另外一點，除咗上次講嘅呢部分之外咧，有一點要仲要強調嘅就係今時今日咧，就成日都講咧，就係包豪斯嘅世界或者話喺威瑪共和嘅世界嘅時候咧，就係俾所謂嘅極右嘅希特拉夾起咗啦，即係俾所謂嘅納粹嘅思想夾起咗。咁亦都有被遺忘咗一部分咧，就是、當時其實一個好強嘅德國社會民主黨啦，或者叫其實就係當時嘅第二國際啦，其實就係德國共產黨嘅一個其實主政嘅一個力量。咁其實呢啲嘅力量咧，後來都被各種各樣嘅污名化，變咗做共產黨啊，或者變咗納粹黨啊。事實上係有一啲嘅變化啦，即係譬如話二三十年代慢慢蘇聯史太林當政啦，希特拉嘅崛起啦，咁呢啲都代表住呢兩個嘅大嘅思想，即係個傾右同埋傾左嘅思想咧，激烈咁轉向咗一個所謂嘅民族主義嘅，即係話結合住國家嘅富強咧，就多於咧想改善嘅世界。咁同埋咧，就向住啲相對咧所謂嘅獨裁啊，或者咧係寡頭啊呢啲嘅方向嘅政治去走。咁冇辦法，呢、這個結果當然係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呢個我諗係全個人類嘅歷史嘅一個集體嘅結果嚟嘅，冇得怪邊個。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咧，喺當時嘅德國咧，後來我哋好多人都講啊，佢譬如某一啲嘅人可能係左傾嘅啊，佢係共產黨，或者某啲人係右傾，哦、啊、佢就係納粹啦。咁但係其實都忽視咗喺威瑪嘅時候咧，佢哋兩個之間其實係並列喺德國嘅裏邊。咁點解有啲咁激烈嘅思想嘅滋生咧？原因好簡單，因為就係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整體大家對德國嘅不公平，嘅國民咧其實處於好大壓力當中，即係無論係戰敗啦、賠款啦，或者大家點樣去睇佢啦，佢哋軍隊被壓制啦，建立嘅海軍唔可以比歐洲嘅其他強強啊，陸軍又唔可以多過法國啊，即係好多嘅問題喺裏邊被壓制。咁所以佢哋激烈咁嘗試想尋找自己民族嘅自尊啊，或者呢啲咧其實係可以理解。咁其實我哋今日講嘅即係包豪斯設計學院啦，其實都係呢一個大嘅方向裏面可以從咁嘅角度去理解，就係話咦佢哋覺得咦我哋有個新嘅世代要誕生，新嘅世代開始，我哋可以諗下點樣建立一個新嘅東西。所以喺德國站翻喺德國本位嘅話，其實呢啲係處有個希望、有個新嘅思想嗰個狀態。咁所以當時嘅社會民主黨，譬如共產主義或者包豪斯嘅學院裏面嘅唔少嘅核心成員咧，其實都係左傾嘅，即係話其實呢班人咧好多係譬如由蘇聯走過嚟嘅一啲藝術家，或者本身係一啲左翼嘅知識分子啊咁樣。咁所以今時今日咧，話佢當日咧佢哋嘅共產黨或者今日嘅共產黨人，大家好多嘅諗法同以前都唔同，但係當時嘅佢哋咧，其實係一班相當之優秀嘅，具有所謂普世嘅一個價值，嘗試想為人類求福嘅一班左翼嘅分子。咁所以喺咁嘅角度睇，其實即係威瑪共和誕生咗好多好美好嘅東西。咁但係呀，就係因為希特拉就被污名咗啦。 咁所以呢個包豪斯學校咧，就正正係同呢個德國嘅歷史就緊扣嘅，即係佢係喺第一次大戰之後就成立，然後咧就正係納粹興起嘅時候咧，逼到呢間學校解散嘅。咁中間其實個時間就講緊好短嘅，就1919年去到1933年嘅啫。 咁係咪即係話呢一間學校佢嘅成立或者佢嘅發展？喺佢背後嘅政治環境施加俾佢嘅一啲壓力啦，或者一啲助力咧，都有影響到嘅咧。 呢個係當然啦，因為間學校咧原本咧其實就係威瑪嘅藝術學院嚟嘅，咁係一間比較傳統啲嘅學校咯。但係喺戰後之後咧，就正如頭先阿卓遠所講啊，即係佢哋希望尋求一個新啲嘅教育嘅模式咧，去幫到呢個戰後嘅新社會。咁啊，當時咧佢哋就聘請咗咧，雖然好後生，但係已經好出色嘅建築師咧，格羅佩斯咧，成為呢間學校嘅創辦人嘅。咁啊，格羅佩斯咧，對於一間建築學校或者一間 設計學校咧，應該點樣去即係推行建築同埋設計教育咧？佢有好新嘅睇法嘅，咁佢就創辦咗間學校，採取一個完全唔同嘅教育模式。 咁佢呢一間學校教育模式係點？或者係啱啱講佢係一間設計學校，佢唔單止係一個建築學院啦。咁而好啦，包豪斯佢嘅設計風格係點樣嘅咧？其實 咧呢間所謂嘅即係包豪斯設計學校咧，我哋用咗設計學校呢個名啦。其實設計呢個概念咧係好現代嘅概念嚟嘅，因為喺有設計呢個字之前咧，其實所有嘅都只係一啲藝術學校啊、繪畫啊呢啲傳統嘅藝術嘅範疇嘅。咁但係咧喺工業革命之後咧。工業化嗰個生產嘅模式咧，亦都影響住我哋點樣睇美感，亦都影響住我哋點樣睇文化藝術。咁所以當時咧，包豪斯咧，佢哋就定位咧就係佢哋一間設計學校，而呢間設計學校咧係集合咗藝術同埋工藝於一身嘅。其實佢哋當時都好受到英國咧同時期咧嗰個美術工藝運動所影響嘅。美術工藝運動咧就係話要求咧，即係希望藝術嘅創作同工藝係可以結合嘅。但係咧嗰個工藝運動嗰個工藝咧都始終係比較即係手作上嘅工藝啊，即係想尊重翻一個傳統嘅手工藝。咁但係咧喺德國呢個包豪斯設計學校咧，佢哋所講嘅工藝咧其實係比較工業化，用一個機械生產嗰種工藝嘅。咁其實就等同於而家我哋所講嘅工業設計嘅。 卡文講得非常好一樣嘢就係佢講咗嗰個很微妙嘅變化，就係話咧之前咧工藝咧就係一個人創作創意嘅一個結果嚟 ，OK 咁就係個人嘅手藝做得好就係成功。咁但係包豪斯咧係諗法唔同，佢認為咧一個好嘅工藝者或者建築師或者任何一個設計者咧都需要懂得手藝。即係呢個懂得咧，係即係話佢係一個前提。你只要懂得手藝咧，就會對你整體嘅所有嘅設計會有幫助，因為你要知道過程。咁呢一點嘅立場就已經同我哋正話講法唔同。最尾之前咧係你最尾哦，你最尾係靠你嘅手去做一嚿嘢出嚟。但係依家學校咧係借住呢一個工藝嘅訓練咧，係幫你提升你整體嘅思想啊、諗法啦、啊，同埋設計嘅觀念嘅問題。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包豪斯咧，我哋成日都好讚賞，就係話佢將嗰個理念，即係理論嘅東西咧，同埋一個手作嘅部分咧，兩者結合。咁當然唔。唔係咁理想，一開第一年就做到嘅，因為中間仲有好多鬥爭，因為佢班係兩班完全唔同嘅人嚟嘅，即係譬如做服裝設計嘅，真係落手縫嘢嗰個人咧，其實佢唔諗嘅，即係佢就係出色嘅縫紋師。咁但係做 design 嗰個就係畫圖啊畫樣，所以佢哋兩群完全唔同嘅人，起點唔同，諗法完全唔同。咁但係隨住即係幾位校長嘅用心嘅領導咧，將兩樣嘅結合咧，最尾慢慢咧，依批嘅後來學生咧就大放異彩。 所以佢哋嘅教學模式咧就同傳統嘅學校咧就好唔同嘅，佢哋係會用一啲我哋叫工作坊嘅形式，即係 workshop 嘅形式嘅。咁用一個 workshop 嘅形式咧，就正如頭先卓賢所講啦，如果你係讀時裝設計嘅，咁你就真係要喺度學車衫啦。你係做可能係雕塑嘅，你就真係要落手去打鐵啦，做各樣嘅嘢。咁所以咧，佢就係改變咗咧當時點樣去學設計，點樣去學藝術嘅方法嘅，亦都咧影響住咧而家咧我哋建築設計嗰個課程嘅。而家我哋建築設計咧都好多時係需要要求啲學生即係自己落手畫啊，自己即係去學懂咧點樣去建造一件嘢嘅。咁所以呢個其實就對以後嘅教學模式咧有好大嘅改變。呢個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教學嘅理念嚟嘅。佢哋唔覺得咧，作為一個設計者咧係唔清楚嗰個實際施工嘅程序，或者咧唔清楚呢件物件點樣有一個理念咧變成一個實物嘅。佢哋好受到當時咧工業設計嗰個影響，因為工業設計一個好緊要嘅咧就係話你諗個設計嘅時候咧，其實係你係要同時諗埋個生產嘅模式嘅，以至咧你設計嘅時候唔係你想畫成點都好。而係你去諗生產嘅模式點樣係最有效率啦、最方便快捷嘅方法去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呢個係改變咗啲人咧點樣去睇設計嘅理念嘅。 係，同埋的確好多個範疇入邊，佢哋都真係要落手做嘅。即係譬如都好出名嘅好多古仔都話，譬如格洛佩斯就影響唔係影響建築系嘅學生，佢影響譬如隔離做呢個室內嘅台凳啊、燈飾嘅一啲設計者，通過佢對呢啲物料嘅理解啊，就將鋼管即係教佢嘅明明建築材料嘅，佢就攞咗嚟做凳啊，即係嗰個嘅純鋼管嘅凳。呢啲都係一時皆話，大家都哦，原來佢都有影響嘅。咁其實服裝嗰部分又更加係徹底嘅，即係兩邊都要學足。簡單講就係話，如果佢單純係一個建築設計嘅風格嘅話咧，佢可能冇成為一個咁知名嘅講法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包豪斯，大家都聽過啊，因為佢哋嘅理念可能喺今時今日咧係好普遍，好似即係空氣一般嘅概念。咁但係之所以成為咁嘅水平咧，係因為各門各路嘅包豪斯嘅學生同埋佢後來影響嘅人咧，都成為咗唔同領域嘅巔峰者。咁所以呢種嘅教學法咧，都係有啲嘅突出同埋優秀之處。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咁我哋不如咧繼續講下包豪斯嘅一啲建築啦。我哋啱啱就講咗好多呢個設計學院嘅教學嘅風格啦。咁但係始終我哋講建築物。點樣呈現出嚟呢？咁我諗都代表咗呢一間學校，或者代表咗格萊佩斯佢所主張嘅嗰種現代主義嘅風格應該點樣走。咁我哋話包豪斯嘅建築風格係點樣呢？我哋會唔會有一啲嘅例子可以舉出嚟去俾我哋睇到，咦，究竟呢一種睇完就知道原來就係包豪斯㗎啦。 作為一間學校呢，當然佢就唔會話即係規定你我教出嚟嘅學生呢一定要做某一個風格嘅嘢，但係呢因為佢間學校有一個咁強烈嘅理念呢，所以呢佢教出嚟嘅學生或者佢哋所傳揚嘅一套設計理念呢，就係話都係以實用為主嘅，同埋呢即係強調話嗰種生產呢係可以應用到喺現代嗰個社會嘅。而因為咧創辦人咧格羅佩斯咧自己咧都做咗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都會將咧格羅佩斯自己嘅設計咧作為咧包豪斯一個設計嘅特點嘅。 仲有一點嘅聯繫咧，需要借呢個位咧就講一講嘅，就係咧其中包豪斯設計學院裏邊咧有一位老師叫康定斯基嘅。咁其實前幾集咧我哋有講有構成主義嘅嘛。咁其實咧俄國構成主義其中一個即係影響者就係康定斯基呢位嘅畫家啦，同埋即係其實係相當多範嘅即係音樂家啊、畫家同埋設計師。咁佢嘅好特別嘅，因為佢係一個咧，佢話佢有通感嘅人，即係話咧，佢可以通過咧聽音樂咧就睇到顏色嘅，即係佢每一個音階咧，佢就睇到嗰個相關顏色。咁我唔能夠理解，因為我冇、那個，我哋冇啊。咁所以咧，如果觀眾有嘅話咧，你可以聽過你嘅聲音咧，就應該聽到座建築係點噶啦。 因為我記得一個法國嘅音樂家梅雙咧，都係有呢一種嘅通感嘅， 非常神奇啊。咁但係我冇啦。咁但係你會知道呢啲嘅天才咧，就是、當時喺巴黎就教書。咁而咧。你諗下康定斯基呢一種所謂影響構成主義，構成主義咧就拉咗入去包豪斯，所以喺呢一點上咧，我哋講包豪斯建築風格嘅時候咧，其實多多少少咧同我哋之前嘅一啲嘅脈絡咧係可以連上關係。 我哋上兩集咧都好集中咧去講咧呢個即係瑞士出世即係法國嘅建築師科比爾。其實咧科比爾同我哋今集集中講嘅格羅佩斯咧好有淵源嘅。除咗咧即係兩位咧都係即係同時代嘅建築師啦，雖然一個喺法國，一個喺德國啦，而佢哋兩位咧亦都同時係我哋上兩集所講嘅國際建築協會嘅主力嘅成員之外咧，其實咧佢哋兩個嘅出身咧都有啲關係嘅，因為咧佢哋曾經咧都係咧喺同一個建築事務所嗰度打工嘅。咁佢哋兩個咧其實都曾經咧幫過咧德國建築師貝倫斯咧呢個事務所裏邊做嘢嘅，咁其實唔單止佢兩個嘅，我哋今集遲少少會講嘅麥斯范德羅咧都係其中嘅一個成員，即係話呢三位咁緊要嘅現代主義嘅建築師咧，其實咧佢哋嘅出身都係喺同一間公司嗰度咧由低做起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其實佢哋之間咧有啲嘅淵源嘅，咁而呢一位貝倫斯建築師咧，雖然佢就冇呢三位現代主義建築師咁出名嘅，但係咧佢就播下咗即係一個所謂即係現代主義建築嘅種。其中佢最紧要嘅咧就系话佢做咗一啲工厂嘅设计，咁呢啲工厂嘅设计咧就完全咧就根据个功能主导去设计出嚟嘅，咁啊外形咧就非常之简单嘅，咁呢啲嘅谂法咧其实就影响到之后咧，当格罗佩斯同佢个拍档阿道夫梅耶一齐做呢个法古斯工厂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见到咧佢做嗰个工厂同贝伦斯做嘅工厂咧系有类似嘅影子嘅。 大家咧又可以上到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咁大家咧喺click 翻我哋今集嘅建築二咧，就可以見到我哋上載嘅照片。咁入面咧，亦都有啱啱咧阿卡文有提到嘅法古斯工廠嘅照片咧，俾大家可以睇得到嘅。大家睇呢個法古斯工廠咧，我第一眼見咧嗰個感覺就係依平時見到嘅一啲工廠嘅大廈，冇乜窗咁樣嘅。咁但係咧呢一個法古斯工廠咧，就整面咧都係窗，咁令到我哋個感覺就係開揚啲，甚至覺得咧，就算喺入面做嘢啊，嗰個採光啊，或者成個感覺都會舒服好多。 冇錯，即係我諗嗰個好大面積嗰個玻璃窗咧，係呢間工廠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啦，亦都係呢間工廠嘅一個好大嘅突破嘅。因為正如即係頭先阿傑所講啦，工廠不嬲俾人嘅感覺都係即係好唔舒服嘅一個環境啊，好黑麻麻啊，或者即係困住喺度做嘢嘅環境啦。咁啊，即係重視啲貨多過重視啲人嘅。咁啊，但係阿格羅佩斯咧，佢就覺得咁勞動階層喺入邊工作咁長時間，咁係應該提供一個好啲嘅環境俾佢哋嘅。咁所以咧喺嗰個工廠裏邊咧，佢就開咗大面積嘅窗，就令到咧陽光可以入到呢個工廠裏面。這個工廠其實是製造鞋圈的，即是說我們做鞋的時候需要有個帽，那個帽其實就是由這間工廠生產的。工廠其實就是每個部分就是生產鞋圈的不同部分，即是由木材來到這間工廠，到一步一步最後變成一個鞋圈的。格羅佩斯和他的拍檔其實只是負責最前面那個辦公大樓那個部分的。但是你就可以看到那個部分其實跟整個其他的工廠部分很大的分別，因為它就很現代化的一個表現手法，用大幅的 玻璃窗嘅。 令我感覺到咧，呢幾集我哋講現代主義嘅時候咧，又唔係所有嘢都係咁沉悶。譬如就係工廠，我哋有時就係覺得工廠固之然好似我哋平時嗰種感覺係咁。咁但係原來只要用一啲心思去即係為入面嘅工人去設想嘅話咧，就會諗到應該點樣去做一間工廠咧，先至係一個合乎人性啦，或者係合乎當時嘅人嘅需要嘅一種嘅建築咯。 阿傑，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講話建築風格，建築風格咧，佢真係一種風格嚟嘅，即係佢係一種好獨特嘅語言。佢係哇見到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可以被命名，咁樣佢先可以講得出係一種風格。咁所以我哋可以講啊，雖然佢係一個好玻璃窗，我哋佢個理念上係覺得啊為工人著想好多嘢咁，但其實咧佢喺實際執行上面咧，佢未必係咁完美嘅。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喺工廠入邊好多玻璃窗係咪真係一件好事，係咪？即係咪真係適合工廠嘅環境咧？係咪就係話水泥磚牆就係最唔適合工廠嘅咧？又或者譬如係咪所有工廠都適合俾太陽光照射嘅咧？所以呢啲嘅問題咧，其實咧當時設計者咧係未必諗到呢啲部分嘅，佢哋都未必解決到呢啲問題，但係。我哋翻翻嚟而家要谂嘅时候咧，佢就系一种好强烈嘅设计语言，同埋咧佢系有所谓尝试嘅成分嘅。咁所以佢比后来即系巴赫早期呢一堆嘅建筑物咧，佢嗰种清爽明朗嘅风格咧，系更加明显可以睇得到系有一个设计者嘅喺度。咁同后来我哋而家见到嗰啲千篇一律嘅楼啊嗰啲咧，其实系完全唔同嘅一回事。 我谂点解啲人成日都会觉得咧现代主义嗰个建筑物咧好沉闷咧？其实我估好大嘅原因咧就系话现代主义嗰个设计咧，佢系好追求一种秩序性嘅。嗱，我哋成日講話咩理性主義，乜嘢為之理性主義咧？咁啊，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話做嘅嘢都有原因啦，就唔係話即係我為咗裝飾我就做一啲嘢，佢係有一個原因喺背後支持佢做一個設計嘅。但係最重要嘅咧就係話佢做嗰設計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建築語言咧就係追求一種秩序性啊。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咧，好多人都會見到呢個現代社會轉變得太快，而且好混亂。喺咁混亂轉變得咁快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想尋求咗一種理性、一種條理喺度對抗呢個混噩嘅社會啊，轉變。太快嘅社會，咁所以嗰種秩序性咧，就喺現代建築成日見得到。我哋成日見到現代建築咧，好似成日都用啲橫橫直直嘅線條。其實嗰啲橫橫直直，又或者係我哋上個星期所講嗰個規劃咧，點解成日都用方格去規劃咧？其實就係想令到嗰個世界咧變得有秩序。當1926年。包豪斯設計學校咧搬到去德肇呢個地方嘅時候咧，佢哋就建造咗一個新嘅校舍，就由咧創辦人咧阿格羅佩斯咧自己親自操刀嘅。咁我哋可以見到嗰個校舍嗰個設計風格咧，同佢之前個法古斯工廠咧其實就好類似嘅，就用咗大面積嘅玻璃窗咧，將陽光咧引入到去室內。而且咧喺法古斯工廠見到一個好大嘅特色咧，就係話轉角嗰個位咧都係玻璃窗嚟嘅，即係話咧我哋即係將轉角個位變成玻璃，而唔係變成一個實牆咧，就令到成個即係樓宇咧變得好似好輕巧。變得好似好輕巧，咁呢個係佢即係建築嘅一個好大嘅一個特點嚟嘅。喺呢個包豪斯設計學校嘅校舍咧，我哋見到佢就真係由功能去作主導，就係話咧佢建造一個大嘅學校嘅時候咧，佢唔係一個好大嘅學校包曬所有嘢，即係建造咗一個好大嘅建築物，然後先喺入邊咧去諗入邊擺啲乜嘢嘢，而係佢因住咧一個學校所需要嘅部分而去設計。所以你見到咧個學校咧好似有幾座建築物組成嘅，咁啊一個群組嘅建築形式咧，喺當時嚟講都係一個好新穎嘅。因为每一个楼宇咧都系为咗一个功能而做嘅，譬如有一啲系教学嘅，我哋所讲头先嘅工作坊啦，有啲地方咧系学校老师嘅办公室啦，有啲地方咧系宿舍嚟嘅，每一个佢自己嘅功能咧都成为一个独立嘅一个大厦，但系当中咧佢又会连埋一齐嘅，咁所以咧呢个成个造型咧就变得好唔规则啊，亦都非常嘅现代化嘅。 同埋我见到咧喺资料入面亦都有提过咧，呢一个建筑咧佢大部分嘅构件咧都系一啲预制嘅组件嚟嘅，咁同。同埋咧有一啲嘅室内嘅装修同埋啲家具咧，佢入面嘅用品咧系由翻学校自己嘅老师啦，同埋啲学生去设计，咁同埋咧仲喺学校嘅自己入面嘅工厂入面制造出嚟添，咁就系可以见得到，其实佢哋实践紧佢哋呢个学校嘅理念，系一手一脚成班主要系校长啦，跟住带住一班师生去建造一种佢哋认同嘅一种风格出嚟，而希望喺成个学校嘅每一个角落咧，都希望将呢一样嘢去贯。实践到咯， 即系我多番提醒咧，就系佢好似乜都冇咁，其实佢好多嘢系做咗嘅。即系我成日都想强调咧，即系佢真系一种风格嚟嘅，佢唔系咁易学话哦，佢乜都冇嘛，我都做得到。其实唔系，你睇下佢嗰个近屋顶嘅位置嗰两边嘅，即系明明突出嘅部分啦，或者佢所谓嘅楼梯嗰呢个位置，同埋成个主楼之间嘅高低嘅差距，同埋即系配色嘅差异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包括本身嘅字体。即係佢呢啲咧，其實都係當時係非常之即係字体呢样嘢本身都系当时系啊，即系当时咧就系。 全新做嘅一个东西嚟嘅，咁同以前嘅做法或者玩法咧系完全唔同。咁呢啲嘅部分每一个位咧，其实都系有专人系做过嘅，咁所以同我哋后来比系有唔同。当然啦，因为好似呢啲叫做即系看起来不一样，但系食起来咧就好唔同。因为呢种咧就系所谓巴勒斯嗰个特性喺度。 系，同埋如果你想要做到预制件呢个建造方法咧，其实最重要嘅过程就系话你必须要标准化一啲嘅嘢，你唔能够样样嘢咧都订制去做。咁所以其实喺你谂个设计嘅时候咧，你已经要遇到呢个部分，即、就、系、是、有啲乜嘢嘢你系可以大量生产嘅咧。 咁我哋咧讲包豪斯咧，除咗会讲格罗佩斯之外咧，其实咧亦都有另外嘅建筑师咧，亦都系属于呢个包豪斯设计学校嘅一份子啦，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嘅。咁不如我哋喺下一节嘅建筑二咧，再同大家慢慢介绍落去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上一節嘅建築二咧，我哋同大家介紹現代主義嘅建築入面咧，其中一位非常之傑出嘅人物啦，就係格羅佩斯啦，同埋咧佢所創辦嘅一間設計學校就係包豪斯包校上。咁我哋話咧呢一間學校咧，除咗係有佢主持大局之外咧，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建築師係非常之聞名。咁而不過咧，我哋有見翻一啲歷史資料，見到咧其實呢一間啊，我哋話喺德國德肇地區嘅包豪斯設計學校咧，其實又唔係話真係。是历史好长的，咁因为我哋又即系喺历史方面见得到咧，好似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就被迫迁啦。咁背后咧，亦都有啲古仔可以讲下。 系啊，我哋嚟紧会讲嘅就系密斯范德莱呢位嘅建筑师啦。即系其实佢咧就系巴豪斯嘅第三任校长，亦都系最后一任嘅校长嚟嘅。咁中间仲有另一位就系马耶校嘅校长，就是、第二任啦。咁其实中间咧都非常混融嘅，因为马耶咧我哋话其实同之前所讲咧，佢就比较左倾嘅一个人嚟嘅。咁所以佢咧就亦都有啲社会运动嘅尝试喺里边做。咁但系咧，随住德国整体气氛系往右倾啦，即系巴豪斯呢一个理念咧，或变转向咧，就同嗰个整体嘅社会咧就有冲突，中间好多嘅压力之下咧，所以买嘢被辞退啦，然后换咗密斯凡德罗之后咧，其实虽然叫做纾减咗压力，但整体咧巴豪斯已经系被钉在板上，即系被大家注视住咧系一间有问题嘅学校。咁所以喺密斯凡德罗之下，虽然佢做咗好多实质上嘅嘢，系令到学校里边嘅内部嘅嘢好咗嘅，同埋教学嘅嘢都有改善啊，种种嘅唔同，但系结果咧间学校咧都系难逃咧即系被杀校嘅命运。 咁啊，密斯凡德罗咧 ，Miss Van der Waal 咧，佢可能最出名咧，其实就系佢讲过两句说话。第一句说话咧就系佢话 less is more， 即系少即是多。咁咧佢就点解佢咁讲咧？就系话如果你想做一个靓嘅设计，一个好嘅设计咧，其实你唔需要摆咁多嘢嘅。所以佢先至话少咧即是多，即系少啲嘅嘢先至系靓嘅，先至系好。咁呢个系十分之现代人或者现代主义嗰个 taste 嘅，其实系。咁所以佢自己嘅设计咧，亦都比起我哋之前提过嘅建筑师科比尔或者格罗佩斯咧，更加嚟得简洁嘅，更加少嘢嘅。第二样佢所讲嘅说话咧就系 God is in the details，即系话咧即系上帝就喺细节之间。咁呢个就同我哋即系一般即系成日讲嘅即系一句说话吓，魔鬼在细节间咧就啱啱相反。嗱，点解佢咁讲咧？就系、是、话如果一个设计系要简约、要简单嘅话咧，咁好似好少嘢做咁啦，好似好容易收工咁。但其实就唔系嘅，就系话咧你必须要喺个细节里边咧做得靓，佢先至会再可以有一个简约嘅效果。你唔能够咧乜嘢都冇就叫简约嘅。咁所以佢就俾好多心机咧去做呢啲建筑嘅細部呢啲細節嘅。咁佢最紧要嘅作品咧，亦都好简洁嘅作品咧，就係、是、咧当年咧佢帮德国咧喺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嗰度搞嘅一个即係德国馆。咁我哋就叫做 Barcelona Pavilion 啦。咁我听个名嘅时候咧，啲人成日都以为佢係 Barcelona， 即係巴塞罗那嘅馆，其实佢就係德国馆嚟嘅。不过咧，因为当时嘅世博咧就喺巴塞罗那嗰度搞，咁所以我哋就俾个名就叫做 Barcelona Pavilion 嘅。 咁大家咧上到去我哋嘅網站入面咧 ，rthk.hk 咧，亦都可以見到呢一個 Barcelona Pavilion 咧佢嘅一個照片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就唔係當年咧真係世博入面起出嚟嘅一個建築物嚟嘅，而係咧佢之後咧再重新建造翻嘅。 係啊，就因為咧即係好多時世博嗰啲建築作品咧都係臨時性嘅一個展館嚟嘅，咁啊世博完咗之後就拆咗噶啦。咁但係咧就好多人就話啦，哇呢個建築物咧佢對之後嘅建築發展咧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咧之后咧就重建翻出嚟作为一个纪念。佢点解咁大嘅影响咧？就系话佢真系完全系采取一个超级简洁嘅形式咧去做嘅。咁啊，虽然佢话系一个展馆啦，但系其实咧佢就似 pavilion， 即系似一个亭多啲嘅，因为佢成间屋咧就冇一个明显嘅一个外墙嘅。咁啊，似系咧一个亭咧，就系一啲墙同埋一啲柱咧顶住个屋顶嘅。咁但系佢最大嘅特色嘅咧，就系正系因为佢系冇一个好明显嘅外墙咧，去规限咗呢间屋或者呢个展馆咧嗰个范围啊，令到咧佢个空间咧好似系好有流动性，而且咧佢系冇任何嘅装饰嘅，佢嘅所有嘅设计咧都系摆喺佢拣嘅物料嗰度。佢嘅墙身咧全部都系唔同嘅大理石嘅墙，就用大理石咧自己唔同嘅颜色同埋花纹咧作为佢自己嘅装饰。所以佢嘅成个建筑物咧好简单嘅，只系得几条柱、几片好大幅嘅墙，系唔同颜色嘅墙，咁啊做咗一个好简单嘅建筑物。 同埋佢都系策略性好聪明啊，因为咧其实呢类嘅世界博览嘅会咧，大家都好逼嘅，即系大家都将想最好嘅嘢执落去，最新嘅东西摆落去。咁然后咧，大家都好逼啊，好密啊，咁但系佢咧就系呢个位置咧，德国馆咧就系乜都冇。咁咧，大家咧就好似一個即係俾佢哋中間一個休閒嘅一個地方。咁如果你翻翻我哋之前講話規劃嗰樣嘢嘅時候，佢就喺嗰個館裏邊特意地做咗個規劃。咁但係大家就喺嗰度，哇，好舒服喎，係好好嘅感覺。咁就係有獨一無二嘅。 同埋好似就係想即係展現一咗現代人嗰個美感，嗰個 taste 係啲乜嘢咧？就係一個最簡單嘅設計咯。咁但係同樣咧，佢亦都係即係做翻佢所謂嘅即係上帝仔細節之間啦。就係佢個設計咧，為咗要表現咗嗰個流動性，為咗要突顯咗嗰啲牆咧，其實唔係承重牆咧，见到个墙同个柱咧，其实唔系黐埋一齐嘅，佢系专登将幅墙咧就摆喺个柱嘅前边或者后边，令你咧一眼就睇到啊，墙同柱其实系两样嘢嚟嘅。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咁啊，斯凡德罗咧，佢系包豪斯呢个设计学院嘅最后一任嘅校长啦。咁而之后咧，世局嘅变迁啦，个动荡嘅岁月嚟到啦。呢班嘅建筑师或者入面嘅一啲教师，因为被逼失效啊，咁而佢哋亦都要纷纷逃亡。咁佢哋去咗边度咧？咁好似我哋之前讲有好多战乱嘅时期，或者系一啲政治唔稳定嘅时期，欧洲嘅一啲建筑师咧，都系走咗去美国嗰边。 系冇错啊，即系当时大批即系德国啊或者太族裔嘅人咧，其實喺當時即其實三四三五年開始咧，即一直咁慢慢地咧都去走難嘅。咁當然有除咗美國之外，有英國嘅。咁但係隨住戰爭開始咧，始終當時美國咧係一個新嘅天地。咁同埋最緊要嘅咧就係呢批嘅建築師咧喺美國咧就最能夠咧揾到一個佢哋可以發揮嘅一個地方。咁所以正正係因為佢之後喺美國發揮得好咧，呢一批即係流亡嘅建築師咧，先能夠叫成名同埋大放異彩。咁所以除咗佢本身好叻之外咧，當戰後嘅美國嘅廣闊嘅空間，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 係啊，咁佢哋去到美國之後咧，其實佢哋都帶嚟好多嘅改變，同埋係帶嚟好多嘅影響嘅。佢哋繼續咧會從事即係建築教育呢個事業啦。譬如好似格羅佩斯自己咧，就成為咗哈佛大學建築系嘅系主任啦。阿麥斯凡德羅咧就喺即係芝加哥嗰度教書。咁佢哋繼續咧就將佢哋對現代建築個理念咧帶到去美國嗰度。 咁即係話我哋話包豪斯嘅呢一個設計嘅風格，開始唔單止係德國。唔單止係歐洲，甚至係去到美國，甚至可能之後嘅亞洲都會有呢一種嘅風格影響到咯。 的確係，因為戰後美國咧，其實就係世界秩序嘅核心，佢係當時嘅超級強國。咁同埋戰後嘅秩序基本上都係美國去做主導嘅。咁所以喺個咁發達嘅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咧，美國風格咧或者美國強嘅東西咧，好容易成為世界都流行嘅嘢。 嗱，咁但係美國就唔會話自己係美國風格嘅，佢就即係做咗個名出嚟，就話呢個係一個國際風格。嗱，咁呢個名點樣得嚟咧？其實就係當年咧，即係1932 1832年當呢批歐洲嘅建築師過咗嚟美國之後咧，美國本土嘅建築師咧 Philip Johnson 咧，佢就搞咗一個展覽會啊。個展覽會咧其實就集合咗一班即係現代主義嘅建築師去展覽佢哋嘅作品。咁但係呢個展覽會咧，佢就出咗個長刊啊。個長刊咧就用咗國際風格咧作為個書名嘅。咁所以咧就令人咧覺得咧，即係現代主義去到美國之後咧，就變咗一個國際嘅風格啦。呢個國際風格嘅展覽咧，其實咧即係包含曬我哋之前所講嘅即係所有出名建築師，例如即係科比爾啊、格羅佩斯啊、麥斯范德勞嘅，咁啊都係展覽住佢哋自己嘅作品。咁所謂嘅國際風格咧，其實就係佢哋認為啊，佢哋而家做緊嘅即係現代主義建築咧，其實就冇一個歷史嘅考慮，亦都冇一個地域性嘅限制，因為佢哋做出嚟咧都唔係因為想即係同傳統有啲乜嘢關係。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其實呢一個風格咧係可以喺國際上任何一個地方嗰度展現嘅。你喺香港起樓，你喺日本起樓，你都同樣可以起翻佢哋而家所想嘅。不過喺美國嘅時候咧，我哋之前都提過，美國咧就係即係摩天大廈嘅一個發源地啊。喺芝加哥、喺紐約咧都有好多呢啲摩天大廈。咁所以當呢班建築師去到美國嘅時候咧，佢哋同樣咧亦都參與咧去建造摩天大廈。譬如咧麥斯范德勞咧，佢都做咗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作品咧，就叫做即係 Seagram's Building 啊，係就喺紐約嘅西格拉姆大廈。呢個咧就係完全佢點樣將現代主義建築咧發揮喺一個高層嘅大廈之上嘅。 嗱，我依家嘗試下去用翻我哋呢幾集入面咧有講過現代主義建築嘅啲特色，去試下分析下呢一個大廈。咁首先咧，我就留意到咧，就係佢一個底層係咪挑空咗，係一個空間出嚟？ 佢就唔係完全挑空嘅，佢都有嗰個電梯嗰個大堂嘅。不過電梯大堂咧就同嗰個建築嘅外牆咧就吞入咗少少，以至好似佢有一個咧柱廊咁嘅形式嘅空間喺度。 咁同埋咧，我見佢幾面嘅平面都係好多窗嘅，咁就係有少少頭先我哋一直有講到 Bauhaus 嘅嗰一種好多窗，或者係甚至係我哋上一兩集都有講過嘅科比爾嗰一種現代主義嘅風格，亦都係多啲橫向嘅窗，令到室內嘅采光或者通風都會比較好。 係啊，佢就大幅咗用咗玻璃幕牆呢個建造嘅方法咧，令到咧成個大廈咧都好多嘅窗嘅。咁我哋如果記得咧，我哋即係講摩天大廈嗰集咧，都講過摩天大廈即係要成功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做法咧，就係話利用呢個鋼鐵嘅一個框架，而呢個鋼鐵嘅框架咧係同個外牆咧係冇關嘅，外牆咧其實就係純粹咧係一個非承重嘅一個即係外皮嚟嘅啫。嗱喺呢個西格拉姆大廈裏邊咧，阿麥斯范德勞咧佢係完全咧用玻璃咧包住呢個外牆嘅，令到你咧睇唔到入邊嗰個實際上嗰個結構嘅。但係咧你又見到佢外邊咧好似即係好多直線嘅線條啊。咁呢啲係乜嘢嚟咧？呢啲其實咧係一啲工字嘅鋼鐵嚟嘅，因為佢覺得咧現代建築咧就係佢好中意用鋼材嘅，鋼鐵咧就係現代建築嘅一個代表，所以咧佢將呢啲工字嘅鋼條咧，就係擺咗喺嗰個建築物嘅外邊，作為一個裝飾嘅。即係話咧，佢唔用以前嘅古典建築嗰啲，即係好多即係雕龍雕鳳嘅裝飾啦，反而咧佢用一啲現代嘅建築物料咧，作為個裝飾，將佢擺咗落一個外牆上邊咧，令佢加強咗咧一個垂直嘅效果，令你覺得個建築物本身咧就好似一個好垂直嘅摩天大廈。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現代主義建築咧就暫時同大家講到呢一度先啦，咁我哋咧喺時候咧又翻嚟香港講下一啲香港嘅建築物啦。咁我哋今日咧會同大家介紹嘅咧，依家咧就係姚中義文化館啦。咁但係咧之前咧佢係曾經有好多個唔同嘅用途。 係啊，即係依一笪地即係而家就叫轉移用途啦。咁但其實曾經如果計翻個前世今生嘅話，都轉移咗用途好多次嘅。即係佢曾經做過即係一組嘅即係叫關廠啊，即係關税有關嘅地方啦。係啦，咁然後咧做過一個華工團。即係一個賣豬仔嘅，即係一個裝住啲華工嘅一個地方啦。咁然後咧又做過一個檢疫站嘅，即係簡單講就係要需要有疾病檢疫嘅時候做。咁所以你會見到聽到依啲咧，都知道每段歷史好似依個位置咧都有啲部分嘅。咁但係後來咧再做咧，就又做過啊傳病醫院啊，然後咧種種唔同嘅一啲地方。咁你會見到咧，即係依一個位置啊，雖然咧係山邊，即係山上嘅位置啦，咁亦都係。其實而家睇翻都唔係一個交通好方便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咧，即係講用途咧，就 常常都覺得咧都要用呢個地方 嘅。佢咁傳奇嘅即係一個歷史發展咧，都同佢嗰個即係頭先你所講嘅地點咧好有關係嘅。我諗佢咧成為而家嘅饒宗頤文化館之前咧，好多香港人咧都唔知道有呢幾座即係建築物存在嘅。咁其實佢個位置咧就係喺美孚咧同埋麗景之間嘅，即係如果你喺美孚即係沿住山路過去麗景咧，咁中間你就會經過嘅。咁點解佢個位置係咁緊要咧？就係話其實美孚未有美孚新村啊，未有美孚油庫之前咧，佢係一個海邊嚟嘅，亦都咧喺當時嚟講其實係郊區嚟嘅，因為我哋即係市區其實就係即係香港島同埋九龍半島，特別係九龍半島近尖沙咀嗰度先係即係市區。咁所以當時咧即係荔枝角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實係郊區嘅，亦都係近海。咁所以點解咧就係話之前佢會成為一個即係華工嘅宿舍，即係買豬仔嘅宿舍，就係因為佢喺海邊，咁啊方便啲人咧即係落船，咁啊買咗去第二啲地方啦。咁所以點解佢當時即係呢個地點咧會係有人居住咧？其實就係呢個原因。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當時咧即係當政府咧即係原本咧，我哋喺即係中區咧，我有我哋嗰個大館啊，有我哋嗰個監獄同埋即係警署噶嘛，呢、這個一條龍服務。咁就係因為當時即係人滿之患之後咧，所以喺20年代咧就需要咧將部分嘅監犯咧就揾個地方安置，咁就揀咗咧呢個地點，因為當時呢個地點都係郊外嘛，唔會咁近即係市區，咁就喺嗰度咧就起咗而家我哋見到嗰幾個建築物啦。 即係話呢一個饒宗頤文化館其實前世今生都好啦，佢一開始咧，首先咧佢係一個監獄嚟嘅，跟住先至發展落去之後唔同嘅用途，然之後去到今日咧成為一個博物館或者一個展覽嘅場地。 係啊，佢原本係一個監獄嚟嘅，但係後屘咧真係有段時間，因為香港好多呢個傳染病啊，特別係即係麻風病啊，咁所以咧嗰度亦都改為即係麻風病院啊，輾轉咧就變成一個精神病院，到最後就荒廢咗。咁啊，而家今時今日咧就活化咗成為呢個饒宗頤嘅文化館。咁因為呢個即係文化館咧係依山而建啊，咁所以其實咧佢嘅建築物咧係分開三個群組嘅，咁啊最低係山下邊有一層啦，中間咧就有另一群即係中區啦，樓上咧亦都即係再高啲嘅山上邊咧亦都有另一座嘅，咁而家咧即係因為活化咗之後咧就已經用咗升降機咧連接曬呢幾個部分，咁啊方便即係去參觀嘅人嚟。 依家我哋見咧饒宗頤文化館咧嘅外形咧就係紅磚啦、瓦頂啦，令到大家嘅感覺都係一來咧個瓦頂就好有中國嘅風味，咁而但係咧嗰個紅磚嘅感覺咧，又會有少少英式嗰種嘅感覺喺度，咁呢個混合咗喺埋一齊咧，就會令人哋覺得都好賞心悦目。咁再加上咧附近嘅環境，咁大家知道春天咧附近嘅公粉羊蹄甲又開曬咧，咁咧呢個成個環境咧，其實作為一個監獄嚟講咧，我覺得真係嘥咗。 係啊，咁其實佢個建築物咧，即係本身咧就好簡單嘅，都係即係幾座即係長條型嘅建築物啦，咁就係即係一個紅磚嘅。咁但係個紅磚咧，佢嗰個即係製造方法都比較即係嚴謹嘅，其實就即係跟翻即係英國好傳統嘅方法，就係話即係一嚿長嘅磚，一嚿短即係打橫擺嘅磚，同埋一嚿打直擺嘅磚咧，交疊咁樣砌出嚟嘅，咁係比較即係嚴謹嘅一個即係製造方法嚟。 係啊，同埋即係嗰個活化嘅方案咧，即係以我所知，即係當時我都同其中一啲設計者傾過偈嘅，即係其實當時有好多方案，但係最尾而家呈現咗嘅方案咧，係都少叫做改動比較少嘅，即係大家覺得即係大抵都係話，佢本身係綠化嘅地方咧，盡量保持綠化或者多啲綠化，咁然後咧。建築物原樣大體保留，咁就冇喺中間加好多唔同嘅嘢。咁即係因為曾經好多諗法設計就係加好多設施喺中間啲位置，咁所以整個規劃嚟講，而家呢個方向咧，其實係傾向於保留佢嗰個原本整體嘅面貌為主嘅。 啊，同埋都係即係方便啲人咧去即係欣賞咧嗰個建築群咧，其實係即係依山而建嗰嗰樣嘢。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今集我哋新竹角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位建筑师叫做 Sean Duval， 咁咧就系尚努维尔啊。咁呢位建筑师咧好近期咧喺上几个礼拜咧有一个新嘅建筑作品咧就啱啱开幕啦。咁啊亦都咧之前大家一直都引颈以待啦。咁但系咧就唔系喺我哋香港啦。咁好可惜。咁但系咧呢个咧亦都曾经都引起一时好大嘅回响嘅。咁咧就系呢个阿布扎比罗浮宫啊。咁我哋稍后咧可以再同大家慢慢介绍佢嘅呢一件。建筑嘅作品，不过首先咧，咁我哋都要介绍咗呢一位嘅建筑师佢嘅一啲生平啦，或者系佢嘅一啲建筑风格咧，俾大家去认识一下先嘅。 阿努维尔咧就系即系法国嘅建筑师嚟嘅，咁咧佢就好善于咧即系去表达咧个建筑物咧嗰个现代性同埋通透性嘅，特别系咧佢好常用咧就系点样去考虑咧光咧点样去入到一个建筑物里边嘅。 佢近排就最红啦，因为即系个阿布扎比嘅即系罗浮宫博物馆啦，啱啱落成啦。但系咧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其实以睇翻佢嗰个建筑作品嚟讲咧，佢嘅成名作咧都系同呢个阿拉伯世界咧系有啲关系嘅。佢嘅成名作咧就系、是、呢个阿拉伯世界研究院咧，咁就喺巴黎嗰度嘅。咁呢个研究院咧，佢系作为一个阿拉伯世界喺巴黎里边嘅一个中心地标啦。咁佢做嘅方法咧就系、是、佢考虑到咧阿拉伯世界佢哋嘅传统嘅建筑，好多时咧都系原本传统嘅建筑都系一啲屋仔嚟噶啦，好多时咧都会用一啲木嘅窗格嘅，即系一啲木嘅窗花嘅。呢啲木嘅窗花咧，好多时都会整到系好似有啲几何图案。咁呢个系即系传统工艺咧一个好常做嘅方法嚟嘅。咁啊，佢考虑咗呢啲嘅特点咧，佢就将呢个谂法咧摆喺呢个阿拉伯世界研究院呢个咁现代化嘅建筑嗰度。嗱，呢个建筑物咧大致上嚟讲咧，其实就系一个玻璃盒，即系一个玻璃嘅建筑物，系好通透嘅。但系一个玻璃建筑物入边咧，佢就加咗一啲好现代化嘅一啲窗格，但呢啲窗格咧就唔系头先我哋所讲嗰啲传统嘅木窗格啦，而系用金属咧去做一个咧可以跟随住日光咧而控制嗰个窗格嘅大细嘅一个即系好高科技嘅一个装置嘅。嗱，咁点样为之即系控制嗰个即系窗格嘅大细咧？我哋大家可以想象到咧，即系一个即系传统嘅相机啊，就唔系我哋而家嗰啲即系现代嗰啲即系数码相机，而一个传统嘅相机咧。嗱，我哋拍一个菲林照片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控制光咧入嚟，我哋控制紧个光圈嘅大细，咁其实就有个快门咧闪一下，咁就开咗个光圈，咁然后收翻个光圈嘅。嗱，咁佢就用咗呢一个嘅谂法，所以喺佢个建筑物嗰个装置嗰度咧，佢就做咗一个咧，我好似一个快门嘅装置。那个快门咧就系一个圆形嘅装置，其实就真系好似个相机嘅做法嘅，就系当佢开嘅时候咧，那个快门一开嘅时候咧，那个光圈就放大啦，咁就光就可以入嚟啦。咁收细嘅时候，咁、那个光圈收翻细嘅时候咧，光亦都少咗入嚟啦。咁佢就就住即系佢就做咗一啲即系感知光嘅亮度嘅一啲装置咧。令到可以咧自動控制嗰個光孔嘅大小，那個窗格嘅大小，咁啊令到咧室內嘅空間咧出咗嚟嘅效果咧就好似咧一啲傳統房屋咧啲光點樣射入屋裏邊一樣。 即係卡文咧，即係形容得咁努力咧，真係不得了。因為咧佢簡直咧無法被形容為一種形狀嘅，即係佢無以名狀，同埋一個相當奇觀嘅形態嘅東西嚟。可能就係適合阿布扎比啦，所以因為可能佢喺巴黎，即係必須要有一隻奇觀嘅嘢咧，即係吸引人眼球。咁另外喺巴黎咧，我都好中意咧，就係佢嗰個原始即係美術博物馆就是话摆一啲即系西欧洲以外嘅啲美术嘅博物馆。咁我哋去嘅时候发觉印象深刻就系内部嘅设计，就系话佢可以由好多嘅长廊咧喺中间间开，同埋啲嘅搭嘅桥喺中间间，可以一条由头行到尾咧，将成个馆咧行咗一圈。即系佢嗰个整体嗰个设计系，即系令我嘅感觉系，喂，真系好适合做一个博物馆嘅内部嘅一个谂法。 我谂佢做得好嘅地方咧，就系话佢系谂紧以前嘅建筑物或者嗰个文化里边嗰个建筑物咧，佢嗰个空间同埋佢个光影个感觉，而唔系咧盲目咁去用翻以前嗰啲构件，而系用一个好新嘅手法咧，重新塑造当时传统建筑嘅一啲空间嘅感觉。嗱，正如佢喺阿布扎比嗰个罗浮宫博物馆一样啦，我谂大家近排睇到呢个建筑作品嗰啲相咧，都会俾嗰个光嗰个感觉咧所吸引嘅。咁因为咧呢个建筑物咧，其实就好似一个小岛咁喺水上边嘅。咁建筑物本身咧，其实就好似一啲传统房屋，一啲好细好细间嘅屋仔，有成五十几间嘅屋仔喺度。咁但系咧呢啲五十几间屋仔摆水上面呢，佢就用一个好大嘅盖呢去吸住佢哋。呢、这个盖呢其实就係用金属所做嘅，係用不锈钢啦同埋用铝呢做嘅。咁点解会有两种材料呢？就係因为呢个盖其实係一层一层咁叠起嚟嘅。其实总共呢就叠咗八层咁多。咁当呢个盖一层一层叠起嚟，而个盖呢其实係通窿嘅时候呢，佢就会因为交叠呢构造咗呢啲窿呢係不规则㗎啦。咁、而令到呢阳光呢就透过呢啲不规则嘅窿呢洒落去嗰啲屋仔入面呢，就形成一个好特别嘅个效果。 即係佢除咗系即係挡咗啲光之外，佢仲有散射效果，所以佢做出嚟嗰个光影效果系非常之特别。 现代主义建筑今日我哋随处可见，就好似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唔知大家对呢一种建筑嘅感觉系点样呢？建筑设计唔系理所当然。今日我哋见到嘅高楼大厦，大家习以为常，但系可能都不过系漫长人类建筑发展嘅其中一个时期。唔知几时又会有另外一种风格取代佢，又或者已经有一啲新嘅思想逐渐萌芽。下一集就带大家去睇睇呢一种后现代主义建筑。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然、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